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 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 之大，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

的诗就会美极丽莎，你的相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哈，你的呢我在背，我没事去麦当劳张大嘴一袋哈，抽烟机但没事，你不知道你迷到了多少女孩，周杰伦你的音乐态度推到最上一排， Hello 自己好吗周杰伦，哼哼哼你唱着双截棍，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 China is a lost world， Hello 自己好吗周杰伦，接着西风唱唱破东风，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 Let me call you William， 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云，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饺子大的质地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去拥抱你。它叫做 Macarena， 那那那那，它叫做 Macarena。我叫他 Macarena， 那那那那，他叫做 Macarena， 咿呀咿耶，这就是 Macarena， 那那那那，他叫做 Macarena。我叫他 Macarena， 那那那那，这就是 Macarena， 咿呀咿耶。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去拥抱你。他叫做 Macarena， 那那那你，我叫他 Macarena。这就是 Macarena， 那那那那，它叫做 Macarena， 咿呀咿耶，它叫做 Macarena， 那那那那，它叫做 Macarena。我叫它 Macarena， 那那那那，这就是 Macarena， 咿呀咿耶。 Thank you. take a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Neighborhoods and kids in the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Bad priest take a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对此开拓着一出血，手里握着放大镜，带着这个真真真伟大领域，听着反复感情 last listen best what I want forward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爱情暴剧， 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 It's MIAMI 把生活写航班 It's MIAMI Let's 唤醒情报局。I got your melody。 着什么样的画面，喜怒哀乐全写在日记里面，发现每一页全都是经典，所有的故事都值得纪念。 Yeah.

it's that we'll survive together. But something's got under your skin. And you're no sorry for this state we're in. You're no sorry. You're no sorry. All I really wanna know is how I got all this way on my own. All I really wanna know is how I got all this way on my own.

来向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我。 只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愿沦为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时光过去甩，幸好我们一次一次把幸福给打败。命运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没有哪个白纸被轻易浪费，摔烂眼中可是也值得回。想到是为了离开家，现在没有水可喝，只剩下从早来去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透露，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You're my dead on， 沮丧了三秒，但经历时光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走着像是明星上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愿沦为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生活过肩摔。 机会将你能够追得上吗？